乾坤间，生生莫离都为啥，道什么我并不是等一把空姐她老了红颜，为情怕的生下刺，为苦怕的生金钱，相公我姑了谁与婚纱三五天，万难夫妻要生 苏德将军还不见贵宝，嗨，真叫人不安呐、啊！ 相公神算，今晚必有佳音。 嗯，今到今儿日，敌人若无头而不迎，不再时来，我军趁机再进，归叫十万敌军葬送长江渔夫。实在鬼开天时，借月华用力，必有大雾。一离与我一少甚多，哼，这来天助我成功也。 听相公之言，少是万要四杀。 怎么夫人你又不放心吗？ 其身在军多年，难道万怕四杀？这是相公上礼用餐欺不我了。哦，这件苏德将军当得三级一差，其身已经白下酒宴，与相公下酒，如坐成功。 好，你倒想得周到啊！只是平时不许下过饮酒，怎么今日却全起酒来了？ 哎呀，谁不许你饮了？只是你少饮罢了。而且酒呀，当饮则饮，当止则止。 哈哈，到你这里，小有这许多道理。 相公，你万不知今晚请你饮酒之意哦。 不枉是这我今晚大功可成也。 嗯，这是其一。 好、哦，难道还有其他意思？ 嗯， 倒要请教。 不算也吧。 恰是为何？ 说出来，相公，你会见笑的。 好、啊，下官不笑就是。 那就是做我自己的呀。 啊。夫人，你自己有什么喜事啊？下官倒粗心大意了。 相公啊，神机的当年进去快为带了哟，相公为国去从军，岂在身归少时翁？这后人年来沙场虚，在里下子汗马尊公，相公立功。

心儿 知道，自己也是。 从深中分两杯，想要明年春来是小别重。相思人，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相爱是不能过。早知道皇上名字没买的，一路着变作两双走。当时家长带着风，那接着做把年到走。一路风路飞，千帆地不归人走。王子良言快不见。

想一想啊。 叫我何止把身藏， 梦初醒，掀翻琵琶从古语，诗仙的韶华三关岸，纵然娘子是林如别，你是月亮望尘林人间，纵然娘子是林如别，深谷人间女才俊，纵然娘子是林如别，我与你海枯石烂告别，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丝，裤子里把不完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Cheese。